叶修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咬牙切齿的坚决，只是他一贯的平静。不错，一定要打倒。魏琛接过这话时却没有这么平静了，而是狠狠地说了一句，并把手里的烟头用力在窗台上给碾灭。不管家事会出什么招，都一定要打败他。魏琛更多的或许只是在对自己说， 他在帮助自己坚定信念，不要再怕着怕那了。 正这时，训练室的房门突然被拉开，陈国激动地冲了出来，叫道：“出来，出来！”“啊，这么快啊？”叶修和魏琛都很是惊喜。“是啊，这次的任务不长，他们两个人都很快完成了。”“谁出了？”叶修问。“都出了。”陈国说道。“我靠，那个小子果然厉害啊！” 魏琛说着，已经飞快地冲向训练室去了，而叶修呢，却又回头望了一眼窗子对面的家室，深吸了一口烟后，轻轻地碾灭了烟头。回到训练室，气氛自然是一片欢乐。唐柔和包子第二次尝试的任务比较简短，所以很快就出了结果。两个人一人一本25点的技能书。 我看看，叶修竟然厚脸忙说着。还看什么呀？都用掉了。哎，这样谈笑间就能刷出一本技能书，说出去不知要羡慕死多少人呢。叶修感慨着，完了却不忘问一声陈果：“你那边怎么样啊？”结果陈果一脸的晦气：“几个任务我以前都刷过了。”“那还真是可惜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后面还有，总会有你没做过的。” 希望如此吧，叶修随即就又问魏琛：“ 我记得你当初说过，你们这帮人的账号技能点都在4700上下，是吗？”“差不多。”“那还是照你的法子弄出来的，几率可都不如昧光现在做出来的方案几率高啊。”“不过几率这个东西总是不太好说。”“那倒也是，不过你有没有总体算过，你那份材料中？” 如果所有最终完成的都如你所愿的话，技能书会有多少点？”“当然算过，1650点。”魏琛马上答了出来。这个数字包含了他这么多年的心血，是让他很自豪的。“哦，那你们的人都达到4700点上下，4000点的是基本，通过这些收获的技能点就是700点左右。这样算的话，原本照你肤浅方式去做， 整体上也差不多有50%的几率了。”“喂喂喂，你不要总说什么肤浅呀，4700点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果了好吗？除了职业账号，你在网游里能见到多少技能点在4700以上的？就我们这批号，把这技能点报出去，随便就是高价。”“那就赶紧卖了吧，反正现在你们都上了各大公会追杀的黑名单了。”“切，过去这么久了，这事早没影了。” 魏琛说着，这还是源于当初那起BOSS之争。魏琛后来带着一帮兄弟玩命和各大公会捣乱，最后也就受到各大公会的玩命追杀。再到最后，叶修给他们那批当初打赌赢来的账号卡，这帮人纷纷披了马甲继续游戏。现在已经过去好长时间，是一个在网游来说足够忘却仇恨的时间。 更何况，这还是和各大公会之间的问题。这些俱乐部公会整天的事儿多着呢，哪有工会一直和这么一个小团体纠缠不休啊？要知道，这些公会都是体积庞大，每天总会分会，那都会有一些问题。要是每件事儿都这么揪住不放去折腾的话，先疯了的绝对是这些公会他们自己。 所以，像魏琛他们那一批曾经招惹过各大公会的账号重新出山的话，各大公会基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也许有时遇上，想起顺手杀一杀是有可能的，但肯定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专门组织起来这样的活动。“你还准备用你那个术士号？”“那号不错。除了技能点，每个号还有什么不一样的？” 名字会不一样啊， 包子先抢答。 模样也会不一样。” 陈国接着说，女玩家总是很重视这一点的。好吧，叶修点了点头，根本没去辩解，因为他知道魏琛肯定清楚自己所说的不一样，肯定不包括这种不影响角色实力的地方。 嘿嘿， 魏琛很是老奸巨猾地笑了笑。你那号技能点多少？叶修意识到了什么。 嘿嘿，荣耀现在技能点最高的角色是哪个？ 魏琛突然问道。韩文清的大漠孤烟4880点。叶修说道。他已经意识到魏琛要说什么了。 不错，比你的一叶知秋还要多40点，对吗？ 对。你的那角色多少点啊？ 不多，也没有满，不过是4920点而已，比大漠孤烟还要多40点，比一叶知秋多80点，比索克萨尔多90点。所以我的迎风布阵现在才是荣耀名副其实的技能点第一。 哼，你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啊。叶修感慨。魏琛的术士能搞出这么高的技能点，无非也是靠他的那些攻略。毕竟这个不管几率是高是低，只要有几率，那运气才是最最至关重要的东西。于是在所有角色普遍4700的情况下，有一个人品大爆发，搞出个4900来也不是没可能。毕竟魏琛那堆东西一共可提供的技能点可是1650，只要真是一个运气无懈可击的话，那根本就是直接通破荣耀技能点的上限，还要富裕许多了。不过还有80点的提升空间，你舍得放弃？ 你们先试，我看看再说。 叶修也不再多劝。那边唐柔和包子继续尝试任务，包子有陈果盯着，叶修也就跑回来试试他自己了。君莫笑重返第十区，消息立刻就从星星工会里流传出去，各大工会自然震惊。只是先了解了一下等级，知道君莫笑还没到70级，心下稍安。由于上个月各大工会的玩家都已经相继突破到了70级，所以70级的副本记录争取是他们目前的主战场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，70级以下的那个副本记录就算真被碾了，那也不再是玩家关注的大焦点，可以容忍。不过想想君莫笑上次回来可是潇洒地掠走了他们一个野兔 BOSS，这损失比丢了副本记录还可气。各大工会不敢怠慢，纷纷传令给每一个玩家窒息，发现君莫笑的动作都在工会里吱一声。接近半年时间，第十区里的各大俱乐部工会都已经是发展得无比壮大，初期君莫笑的存在可把他们打压得不轻，各家都在吃老本，没哪家在第十区的新生代玩家里树立起什么光辉形象。直至君莫笑离开去了神之领域，各大俱乐部这才翻身把歌唱，从此彼此竞争，再没这么一个一脚就把他们全都踩趴的存在。时间这一长，君莫笑在第十区的影响也渐渐削弱，各大工会在各方面疯狂发展扩张，而且随着新人玩家接触荣耀日深，也开始关注留意职业圈，有了自己喜欢和支持的队伍或是选手，这样一来俱乐部工会的庞大优势也就体现出来。吸引粉丝加入那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单名字就够。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战队在职业联赛中的表现也会直接影响到工会的经营发展，尤其是在新人群中，新人刚刚开始关注职业圈，那么对队伍过往的辉煌就不会有太多的感同身受，他们看到的更多是这赛季各战队的表现。因此引发的影响是轮回工会在第十区的发展最为迅猛，就如同他们这赛季在联赛中的势头一样，新人开始关注的联赛后半段，那正是全明星赛后轮回开始不断发威发力的时段，一路突飞猛进， 伴随的就是新区里轮回粉丝急速增多，轮回工会的规模扩张最快，完全压倒了兰溪阁、中草堂和霸气雄图这三大工会。至于悲催的不用说，当然就得数家王朝了。新人关注联赛时，眼中的家世就是一副衰样，最终更是华丽出局。会有人因为这样而喜欢上家世，那真是见了鬼了。家王朝工会在时区新人的心目中真是一点影响力都没有。这陈叶辉原计划是配合俱乐部这赛季的变动，准备在时区花大力气强势崛起的。一开始进驻高手就多，那是想趁着开始新人对荣耀了解的空白，依靠实力在网游中吸引眼球，打好基础。谁想这阶段正遇上他们赶走的叶修也跑第十区开荒来了。高手多那有用吗？这来的可是个大神，陈叶辉没办法，连刘浩都拉来帮手了，还不一样被裁。初始计划因为叶修的乱入被破坏了，等叶修带着君莫笑去了神之领域，新区玩家基本对荣耀已经有一定了解了，已经开始关注职业圈子。就家世战队那恶心的表现，家王朝工会招人时恨不得把自己这招牌藏起来。这哪儿藏得住啊？就算新人玩家一时间不知道家王朝和家世就是一家的，但霸气雄图啊、兰溪阁呀、中草堂啊，这些工会多坏呀，他们会自觉地帮新人普及这一知识。家王朝工会在第十区的开荒工作从头到尾都可说是空前的失败。